继续来自于 Frank Machila 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I Can't Get It Next to You。 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这里是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周末愉快，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钟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我们的节奏驾到现在开始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你还好吗 ？Zach Zig， 一起来听啦！很少会有人把 sax 音乐吹成这样子的感觉，因为呢，我们会在这样的 sax 风当中能够找寻到自己那种欢脱的一种情绪和质感。在周末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听到就是这样的一种 cross remix， 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了。欢迎来到今天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Here Comes the Beats， Buzz Bangler featuring Tom Person， JunhaThank you.

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我是蔚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蔚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蔚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小王，找到咱办年会的酒店了吗？听说老板的要求可高了。 当然找到了，我找的酒店集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宴会厅容纳350人呢。8米高的奢侈空间，舞台、影音设备那是没得说，关键就在咱公司附近建国门商圈呀。 真不错啊，哪家酒店？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观云阁，欢迎您，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上午本市北风比较明显，下午风力减弱，虽然今天白天天气晴朗，但是在冷空气的作用下气温大幅下降，预计午后平原地区的最高气温只在0度左右徘徊。天气寒冷，外出请您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0%。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0.9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下面是春阴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春阴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暌违乐坛16年，成龙近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宣布正式发布全新音乐专辑《我还是成龙》。这次发布会的选址在北京东皇城根下，音乐人生的专辑主题和会场本身的历史韵味交织在一起，衬托出别样的怀旧风情。主会场之外还特别布置了专辑的展示区，陈列出成龙曾经发行过的50张黑胶唱片、21张 CD 唱片和11盘磁带。SNH48 携手姐妹团带来最新音乐专辑《此刻到永远》。作为贺岁专辑，《此刻到永远》特别邀请到国内外著名创作人为成员量身定制节日歌曲。作为第22张原创大碟《此刻到永远》同名主打歌，浪漫而欢快的音乐之下，是所有成员为歌迷送去的最为诚挚的新年祝福。近日，王源参加综艺节目《经典永流传》的录制。据参与录制的现场粉丝描述，王源在现场表明自己出国念书的决心，出去学习可能会后悔4年，但是不去会后悔一辈子，回来也才20多岁，大不了重新开始。12月初，有网友偶遇王源参加伯克利音乐学院的面试，并且爆出了偶遇王源的背影照以及一张疑似伯克利面试时间安排表。王源之前在节目中曾透露过有想去伯克利学习流行音乐的想法。以上资讯由左小妹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清凉电子，沙发爵士，有持有放，状态怡然。Chill out lounge and smooth jazz。您正在收听 Razor Mix。节奏驾到 Weekend's Groove。 和今天我们这样的音乐能够让我们来到一种海岛当中去感受这样的一首歌曲和音乐作品的名称叫做 The Birds of Tower Island 塔岛鸟。那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节奏恰到要为您送出这样的一种融合的爵士音乐来感受一把 Cross Resumex。 那当然我们今天的音乐会继续跟您分享更多的好心情跟好状态。 The Crown Project 带给我们的 Fascinating Rhythm。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每周六周日的中午十二点到下午四点首播，凌晨两点到四点钟重播，让我们开启一种梦想的音乐状态。Fascinating。 而背景音乐就是来自于 The Crown Project 带给我们的 Fascinating Rhythm， 能够令人陶醉的一种音乐旋律，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节奏驾到 Rhythm Mix。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想要查询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马上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即可马上看到我们本期节目的音乐歌单了。那在其中我们也要邀请各位听友们继续来回到这1982年，来感受一下叫做 Metro Active 他们这样的一个组合带给我们的一首音乐作品，叫做 We See。 那么这个组合的名字呢，虽然叫做 Metro Active， 但是这其中有两位重要的合作伙伴，他们的名字分别是 Tom Perrin 以及 Buzz Bangler。 这两位呢，在1982年成军之后就开始他们的音乐生涯，一位是小号手，而另外一位是鼓手，他们怎么合作的呢？听下去就知道了。 Raise the Max， 节奏驾到。 耳边的音乐叫做 Tokyo Blues， 来自于 Mark Little。 几乎没有人会拒绝钢琴的声音和旋律吧。那刚刚我们其实听到的这样的一些个融合的跨界的爵士音乐作品，都是来自于不同的音乐人他们的不同时代的不同作品。那其实呢，保持一个爵士音乐组合的完整性，到现在来讲都是一个非常难的命题，尤其呢是乐手们不在一座城市或不在一个地方，是更难的一个问题了。那该如何能够保持他们的鲜度，或者能够如何保持他们的一种热情的创作力呢？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 Metroactive， 来自于 Tom Perrin 以及 Buzz Spengler， 他们两位呢，就是从1982年就一直保持这样的一种组合的记录到现在。那么很多人也会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坚持？那还不是因为音乐的魅力所在吗？正在为您带来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来继续关注我们这个小时最后的一首音乐作品，来自于 Patrick Palomo 带给我们的 Mambo Jumbo。想了解我们的音乐列表，您可以来现在关注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源自北京音乐广播。

Mejor lo que sientes por él ya no es amor. Por mucho que digas, somos más que amigos. Y el tiempo se acaba en 4, 3, 2,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我们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 13:04:50，这里是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我是您的 DJ 常小航。那刚刚这样一首歌曲啊，听上去非常的舒爽轻快，这是来自于 Clem Bennett featuring Marina The Diamonds 以及 Louis Fonsi 带给我们的 Baby。 而这样一首歌曲呢，我们现在目前所听到的版本呢，它的是 original 版本，而在我们稍后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还会送出它的一个 remix 的版本，而这样的一个 remix 版本呢，是来自于 Martin Jensen 带给我们的作品了。所以说我们一会儿可以来去对比一下啊，这样的一首全新单曲，两种版本啊，不应该是很多版本，我们挑了两版进行一种对比，你更喜欢哪一版呢？原版还是 remix 版本？是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好了，下面时间继续来听歌曲，来自于我非常挚爱的一个乐团 Bruce 他们的作品了 Everything Goes。 哇、wow, 一起来听一下吧。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欢迎大家周末愉快。 Time slips away and I lose another day but I try not to wishComes around. Don't fear the underground. Cause I know you know. So take a real slow. No, no, no. You know you know. That everything goes better. Wow, wow, wow. So you know you know. So take a real slow. No, no, no. You know you know. That everything goes better. Wow, wow, wow. We're all. Listening to Rhythm X 节奏驾到。 I should have stayed with you last night instead of going out to find trouble. That's just trouble, yeah. I think I run away sometimes whenever I get too vulnerable. That's not your fault. See, I wanna stay the whole night. I wanna lay with you till the sun's up. I wanna let you inside. Oh, heaven knows I tried. Every time it gets too real, and every time I feel a sabotage, it, I start running, yeah, yeah. And every time I push away, I really wanna say that I'm sorry, but I say nothing. See, I wanna stay the whole night. I wanna lay with you till the sun's up. I wanna let you inside. The sunrise, show you that you're my only. Oh yeah, I wanna stay with you till the morning, lay with you through the sunrise. Oh, heaven knows I've tried. I wish that I could let you love, wish that I could let you love me, yeah. Wish that I could let you love me, say. Here comes beats.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 Rhythm 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Let You Love Me， 来自于 Rita Ora 的一首歌曲，11月09号啊，11月9号刚刚发行的一首全新单曲了。而这一首单曲也是呢比较中速的一种流行曲风，也是在讲述了一段啊这个全新的感情当中的不安全感，这或许是很多当代年轻人们所共有的一种情感的体现吧。来自于 Rita Ora 啊，正在为您直播节奏驾到，而稍后时间来继续感受一下我们冬天就应该听的歌曲，来自于 Norah Jones 带给我们的 Winter Time。 I'm alone, but I feel alright in the summertime and the fall, in the spring when the house is dark.Doesn't bother me at all. I know, it's in the light. The shadows start to move. There's a hurt in the winter time. Makes it hard for you. There's a dream. 冬天就应该听冬天的歌曲 Winter Time， 来自于 Norah Jones， 一首新单曲为您送出。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奏驾到 Rhythm Mix， and Here Comes the Beats。 想要了解我们今天的直播歌单，马上呢可以来关注一下我的新浪微博，找到主持人常小航就好了。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让我们来配合一下今儿这样的一个北京的好天气啊，蓝天没有云，而且呢是阳光普照的感觉，听一下来自于这个喜雅姐啊，这个小姐姐细雅啊，细雅带给我们的一首 Sunshine。 My sweet。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全北京都在听的声音。 Hey， 这里是 Rhythm Mix 节奏驾到，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Here comes the beats。 五年，520期的节奏驾到，让周末的音乐陪伴成为一种习惯。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到下午4点，融合爵士、欧美流行，持放 Remix 电音舞曲。节奏驾到，用温暖表达我爱你。 多听会有好身材哦。 Mama called about the paper, turns out they wrote about me. Now my broken heart's the only thing that's broke about me. So many people should have seen what we got going on. I only wanna put my heart and my life in songs, writing about the pain I felt with my daddy gone, about the emptiness I felt when I sat alone, about the happiness I feel when I sing it loud. You should have heard the noise we make with the happy crowd. Didn't did my granddaddy know? He taught me what a poem was, how you can use a sentence or just a simple pause. What will I say when my kids ask me who my daddy was? I thought about it for a while and I'm at a loss, knowing that I'm gonna live my whole life without him. I found out a lot of things I never knew. Magazines are writing stuff, but I don't ever read them. Some of the folks I used to know would see and start believing that I would pass them by on streets and never reach to greet them. I still remember folks, even though I rarely meet them. Don't you know I miss the times when we used to hang? Before 20 deep depended on a single man. Before a single heart was broken by a single blow. Before all our careers depended on a single show. I grew up with a lot of love in a happy home. Now I got a lot of cash and I'm on a road. I'll legalize privacy's becoming difficult. It's all right now, but what about when I'm old? Write a lot of songs, will anybody ever read them? You hear them on the radio, but will you really read them? Why do we have our idols and why do we want to be them? After we see them on TV, we really want to meet them. Don't you think they miss the times when they used to hang? Before a fan base depended on a single man. Before a single heart was broken by a single show. Who's gonna stand, who's gonna fall? I really wanna know. I grew up with a lot of love in a happy home. My daddy used to play me vinyl, but now daddy's gone. I used to practice with my mommy on the piano. I still get nervous every time I know she's at a show. Now my family comes first. Happy Home 就是来自于 Lucas Graham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曲啊，就是好家庭这个意思。每个人都有一个好的家庭，包括费玉清也是一样，他也唱过一首歌叫做我有个好家庭啊。话还要说回来一下，像这样的一支来自于丹麦的乐队呢，还真的很有北欧的味道。尤其呢他这个在唱的时候，我会发现如果你听得很开心的话，会感觉到这个 Lucas 同学他这个一口气儿啊是特别特别的长，好像能唱好多好多字儿的感觉。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练的这样的一个北欧气功，是不是啊？那当然了，其中也能够听到这种满满的家庭励志的话题。而下面一首歌曲能够让我们来一起跳动一下，来自于 David Bowie 的一首老歌 Let's Dance 的一个全新的混音版本，来自于 Neil Rogers String。 Cause my love for you

million dreams, a million dreams. I think of what the world could be, a vision of the one I see. A million dreams is all it's gonna take. A million dreams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For the world we're gonna make. 这首歌曲不用多介绍，来自于 The Greatest Showman 马戏之王当中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单曲 A Million Dreams， 来自于休伊·杰克曼以及杰克·阿弗隆。当然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会跟您去分享另外的一位非常著名的老牌歌手雪儿，她的一些心路历程，她的一些音乐的演绎的方式。1946年出生在美国的加州的一位演员及歌手，曾经获得了一座奥斯卡金像奖、一座格莱美奖以及一座艾美奋和三座金球奖的一位，到现在依然活跃于在乐坛和影视当中的歌手和演员。之前的 Mamma Mia Here We Go Again， 也是 Mamma Mia 二电影当中，他也依然出演了一部非常棒的角色。那么稍后我听到十多分钟他的一个歌曲大串烧，希望你能够来喜欢，来自于雪儿 Sheer。

这就是来自于雪儿带给我们的 Game Me Game Me Game Me。 那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节目来自于北京音乐广播的